Bye.

这气寒斋呀、啊，为人要得了那三宗弟子，就便是兄长勤修，父荫诸暨的大英雄，若生不逢尘，时运为痛，他也未必能成英雄。见招贤榜，黄榜家考取状元，选才能。暗想到，这是我出头之日，今来到又一乡。哎呀，有个泪手的姑娘，叫我怎样行？左思右想，舍不得爱女，无奈何，事到急处，把心一横，不多时来到家乡，将门叩，高贵英，听师父的声音啊，答应了一声，取柴扉，英雄入院，将门闭，进茅屋，那小女垂帘顶上灯。桂英说：“爹爹才相何处去？食才见那豆腐中，差人讨账，又到了门庭。这一番的言语比前番更紧。他说：爹爹。”钱不见人不见，好不通情。怀德说：我有何颜面将他们见？桂英说：这日久天长，难道躲过去不成？可是啊，咱们不单难还那恩义债，我才瞧了瞧，柴枝儿烧尽啊，米炭儿苦，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？铺张啊，我把人愁、哦、死啊！ 怀的半晌无言，眼望归影啊。为父我想了一条妙策，倒不如把我儿女这说不出口的英雄眼圈一红。桂英说，爹爹，倒不如把儿我怎么样啊，那好汉又可与羌长伤心，牛向大山咳嗽了一声，忧郁多时长叹气，罢了将军不下马，那英雄他又不哼。桂英说，爹爹，咱们可是各自奔前程啊，好汉将头点，高怀德伤心不住落泪飘零，悲切切双手拉住了贤孝女，说谁让是我儿的命苦，遇见为父我无能，眼睁睁你我妇女身逢绝地，倒不如与儿寻个着落，复取功名，威风我俱往京都，多帅一人有仇你无人依靠，父难行，因此才万般无奈与儿商议，暂将你送往都府，不好登城，一者是我儿也有那安身处，全心意又算爹爹大丈情，第二件为父我好斩林允之，凭武艺和仇寡印的豪横，到那时衣锦还乡门户改，咱妇女苦尽天来身受荣，这而今并非是爹爹心狠不顾你，儿啊，人生需要那顺势而行，这姑娘浪浪磕磕把天轮看，战兢兢的裸体，惨淡淡的花容，半晌说，爹爹，感情是要将儿我卖呀，怀德说，这事出无奈，在患难之中贤孝女一闻此言惊破了胆，不由人想去斗面皮情，在二目中点点珠泪洒前胸，痛哀哀哭了一声，亲娘闭口无语，背着 做气的姑娘，跌倒就在刘平高怀德，将可怜的亲生昏迷于地，哎呀急忙忙把贤孝举抱怀中，娇儿啊小桂英，你你休啼哭，莫伤情，为父我不去了，不去了我也舍不得，小叫声咱父女宁可双双在家中饿死。儿啊死者半同胆摘心，叫我怎么养得起成，猛一惊，他的心中辗转暗丧情，我桂英前生早定是奴才的命，料想难逃这侍妾的命，少不得忍辱低头，为下贱叫爹爹好放心，前去奔风虎云。想到此沾沾珠泪，将身站起，爹爹非是女儿我不顺情，想孩儿我自幼无娘，生成的体弱不知书理，哪晓文风，此一去望豆腐为奴，常有个差错，一个做丫鬟的有谁宽恕有谁疼，想到那大妈临身儿怎受，因此才我害怕啼哭啊，两泪流。石才监您说什么，舍不得女儿就不去科考吗？这句话倒像天伦，您那见识不明，一而想这是两全其美的逃生路，老爹爹放宽心，本都城千万得休将女儿我挂心中，十才间孩儿啼哭是孩童的气象，怎么老人家断思念，要困守在家中，我的爹呀你也太愚懵。 只要我儿苦心等待这姑娘，求破人泪粉面痛苦咬牙关，勉强陪孝书孩儿情愿，这豪杰不敢抬头看鬼影，既如此明天就将姑娘送。儿啊，别看这眼前的分离，咱们不久的相逢。桂英说，您路上的行程咱没有盘费沈阔滩，在家困苦出外还的手穷，而我这件困旧的衣衫还未破，拿了去当几百铜钱戴在腰中，怀得白首说是不用，叹豪杰心如火燎似油烹。桂英说，爹爹您身上这件衣衫可破了，此一去全凭这雨又挡风，趁着那邓内还有油和残贞圣贤，请天伦脱缰下来，女儿我缝一缝。高怀德闭目摇头说是不用，儿啊你看那桥楼，看看就打了四更，你歇息去吧，明天还要起早拜为夫，好写文约与那斗公。贤孝女泪眼愁眉，安排爹言说老爹，爹陛下的言辞要顺情，千万个字字爱恋迢迢托付，方显得天伦格外呀、把儿疼。怀德点头如憔悴，强长伤心，拨亮残灯乱纷纷，纹丝不及悲声涌，一滴滴泪痕更笔墨很浓。高怀德写一句来哭一句，写罢诗金鸡出唱，残月幽冥悄了悄，我那女儿已在身旁睡，这豪杰心中一动就站起身形，暗思量我只顾留恋，若等娇儿他醒，眼睁睁撇舍了专家，叫我怎么样的行，颤哆嗦文月放在姑娘的枕上，脸对脸暗叫我儿小桂英，你这无能耐的爹爹就撇舍儿去，叹豪杰不敢提苦